大家讲个故仔，就叫浸死鬼啦。村里边咧有一个鱼塘，有几亩咁大，系夏天游水嘅圣地。根据村里边嘅老人讲，70年代嗰时就非常之热。嗰时咧，男女老幼都中意野泳，男人咧就喺水塘嘅东面，女人咧就喺水塘嘅西面露位置处。后面由于风俗嘅问题，啲女人咧就唔再游水啦。后面连啲成年男人都唔再游水啦，就得翻嗰啲僆仔喺度游水。嗰阵时咧，每个屋企都有3-4个小朋友噶啦，屋企里面嘅人咧就唔系看得好紧啦啫。嗰阵时咧，3-5成群就可以随便玩噶啦，边有依家好似依家咁多约束啊？嗰个真系一个愉快嘅童年啊！然后咧就到咗80年代啦，祠堂隔篱咧就住住一个7-8岁嘅细路女。嗰陣時咧，佢自己一個人偷偷地咁落去游水，等到啲人發現佢嘅時候，已經漂浮喺水面啦，已經死咗好耐了。一向熱鬧嘅祠堂，嗰個夏天就特別之安靜。到咗第二年嘅夏天，幾個天不怕地不怕嘅細路仔就偷偷咁一齊嚟游水啦。見到冇發生咩事咧，於是個祠堂又熱鬧起身啦。有一日嘅夜晚咧，村前面就嚟咗一个年迈嘅老太太嚟祠堂度攞水濑菜啦。佢见到祠堂上边有一个细路仔，阿婆婆老啦，眼花又睇唔清，于是就叫咗几声嘢啦，翻屋企啦，一阵你屋企人嚟叫你啦。那个细路仔咧又唔理佢，继续喺度玩水。那个老婆婆咧一桶桶咁喺度攞紧水，佢见到佢每攞一桶水咧，那个细路仔就行近佢一啲，等佢攞咗10几桶水嘅时候，转身一睇，就睇见一个着住红衫嘅细路仔已经喺佢身边。呢时候阿婆婆睇清楚啦，呢个根本就唔系红衣细路，佢好似一只红色嘅马骝，佢眼神凶恶，双手长到掂到地下嘅，但系咧举动就好鬼木毒啦。阿婆婆见到咁嘅样咧，就吓到好大声叫啦。隔离左右都出晒，都见到咁只红色嘅马骝，于是个个都翻屋企攞架叉追住只红色马骝嚟打啦。只红色马骝见到咁多人咧，就用奇异嘅动作迅速咁跑翻入祠堂啦，然后就唔见咗。后屘阿老婆婆都大病咗一场。后屘啲人都讲呢个就系水鬼，因为水鬼本来就唔系人形，系似马骝咁嘅形状。从此之后，呢个祠堂就荒废咗。